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876资讯。今天正式进入了末伏，一般对于我国的大部地区来说，末伏之后暑热已经是强弩之末。虽然白天阳光强烈，气温依然较高，但早晚天气会逐渐凉快起来。昨天，探月工程嫦娥四号任务月球车全球征名活动启动仪式在京举行，并公布了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抓总研制的嫦娥四号着陆器和月球车外观设计构型，预计10月上旬公布征名结果。明天，首趟北京到承德塞罕坝方向的京津冀旅游班列将从北京站始发。首趟班列以塞罕坝作为目的地，将于农历七夕节8月17号从北京站出发。昨天，北京市工商局北京工商微信公众服务号正式开通，为市民提供服务。微信公众服务号将企业信用信息查询、合同示范文本下载等多项功能融入其中，功能分为三大模块，分为微登记、微服务和微指南。记者昨天从东城区了解到，目前交道口街道正在通过立规矩的方式，实现了半年来新生违建零举报。这个所谓规矩就是，如果住户想翻修老房需要报备，全院邻居都得签字认可，再领取胡同房屋施工监督牌，这样新生违建就没有机会出现了。北京市道路交通事故简易程序处理规定修订新规昨天起实施，增加了驾驶人有从事校车业务或者旅客运输，严重超过额定成员载客或者严重超过规定时速行驶嫌疑的不能私了，需要驾驶人规划现场，迅速将车辆移到不妨碍交通的地点报警，等候交通警察处理。昨天，第六届北京七夕文化节正式拉开帷幕。本届七夕文化节以情定韵和、梦圆七夕为主题，将围绕爱情忠贞、乞巧勤劳、婚姻伦理等主题举办五大主题文化活动以及分会场系列活动。千年运、万象河、大运河文化之旅主题活动昨天在通州区启动。启动仪式现场，一段寻找非遗传承人的故事让历史上著名的运河船工号子重新响彻运河两岸。情景剧《运河情》通过运河人家几代人的喜怒哀乐，折射出大运河延续千年的历史和蓬勃发展的今天。三伏节气，到老字号吃顿烙饼摊鸡蛋是不少京城百姓的佳选。今天是三伏第一天，京城老字号忙着备下各式烙饼套餐。峨眉酒家将备下烙饼摊鸡蛋、薄饼、卷张茶、烤鸭等饼类套餐1000多份。西祠汇丰饺子楼备下烙饼摊鸡蛋、烙饼卷带鱼、烙饼卷肘子、烙饼卷和菜盖帽等多种饼套餐组合，预计销量将有600-700份，超过往年。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职场的自信，生活的温馨，朋友的欢愉，家庭的和谐，家味添活力，人生乐逍遥。同仁堂牌家味逍遥丸。 车在囧途，路遇抛锚趴窝， 别担心，人保车险客户只要投保车损险，打开中国人保 APP 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还能拖车、搭电、送油、换胎和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呢。人保直销车险，400-1244567。 朋友们，来关注路况。G4501六环外环方向陆阳桥到古城西桥车流量较大，提醒各位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北京文艺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 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5，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新闻一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我们乐享生活来到的是周四的固定单元，周四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聊聊美食了，因为来到的是我们居家生活空间当中的餐厨这个板块。啊，在我们要说一小段口播广告之前，我先把嘉宾介绍进来，不然的话，我突然冷不丁的冒一个家装的广告，你们就会说，哎，不是说好的美食吗？怎么开始说旧房翻新了？欢迎一下今天来到直播间跟我们探讨美食，还会给我们介绍一些很独特的小龙虾的吃法。哎呀，没有小龙虾不叫夏天啊，我们要抓住夏天的小尾巴吃起来。来自新国贸饭店的行政副总厨高宁，欢迎高姐。 您好。 嗯，还有一位呢，是我们的美食自媒体达人刘洋，欢迎 Cindy。 大家好。 哎，两位今天要小龙虾还有什么豆腐脑高姐刚才还说了一个什么三文鱼 啊？对，烤的三文鱼， 然后还有三文鱼缝里边加什么，反正我没太听清。哎，但是我们待会儿在整整一期节目当中都会挨个的把这些美食跟大家说一下。你以为小龙虾只能麻辣吗？只能清蒸吗？并不是。今天高姐有她自己的秘制的配方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而且呢也是在这个新国贸饭店现在很受到大家欢迎的几个口味。 是是。 哎，很受白领的欢迎啊，大家中午玩抢虾去。哎，我们节目结束的时候特别适合抢虾这个环节。今天呢想要来看到小龙虾的图片，可以到微博上面来找到我们。同时呢，待会儿我念口播广告的时候也不耽误大家到微博上面来看图，以及跟我和 Cindy 还有高姐来聊天。跟大家先说一下我们的互动渠道，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会看到我们的小龙虾图。而且这小龙虾的背景啊，不得了了，赶紧来看。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评论区可以直接给我们留言。好，接下来是2分钟的口播广告啊，大家这个也是一个很良心的口播广告了。房子旧了影响美观怎么办？房子年久失修，漏水漏电墙皮脱落这些问题出现了怎么办？房子滋生了细菌影响了家人的健康怎么办呢？48快装旧房翻新工厂店一次性的来为大家解决所有的旧房问题，让你可以省时省心省力省钱，不搬家只需要48小时旧家换新颜。48快装旧房翻新工厂店本周会招募30户旧房翻新的样板间，凡是打电话预约到场参加旧房翻新样板间说明会的朋友可以获得1000元抵2000元工程款的优惠。同时呢，只要大家是电话预约到场都可以免费获得购物小推车一辆，更有惊喜，欢迎大家到店来咨询。记住这个电话，翻新的热线是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一站式解决所有的旧房问题，不搬家，48小时完工，400-665-8848。应我们金主的要求，此广告需要播2遍，所以我再播一遍，再播一遍可还行。哎，所以 Cindy 和高姐，如果你们家啊这个 啊，房子年久失修，漏水漏电，墙皮脱落啊，也可以打这个电话， 必须的， 我们举手 举手。其实多多少少都会有这样的问题， 对， 是吧？而且我们不知道的角落里面确实会滋生一些细菌。我们今天跟大家说到的，待会儿要讲到的餐厨空间、餐厅和厨房，其实在居家里面也是最容易滋生细菌的一个空间，所以大家要记住这个电话400-665-8848，可以呢省时省力省心省钱，重点是不搬家，只需要48个小时就可以旧家换新颜。但是我要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48小时是按照每天工作8小时6个工作日来计算的啊，并不是说2天给你完成。同时呢，本周记住了，这个优惠只限于本周。会招募30户的旧房翻新的样板间，电话预约到场就可以享受1000元抵2000元的工程款，而且呢，只要拨打电话到场，都会获得免费的购物小推车一辆，400-665-8848，一站式解决你所有的旧房问题。哎呀，好了。终于可以开始说我的小龙虾了，虽然上半段只剩10来分钟了，但是我们要赶紧说完我们的小龙虾啊，说一说这个。有人问说，今天是我请客吗？你想让我请你吃什么啊？小龙虾吗？你饭量大吗？这位朋友，如果太大的话，心里话我有点请不起啊。这个还有人说了，喜欢红辣椒、青辣椒，这个杯子里边是果茶吗？是果茶吗 ？Cindy，No， 吃小龙虾怎么可以 配果茶 呢？ 太养生了， 这个一定是啤酒啦，只是它小杯装的，然后有不同口味，所以你看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我要跟大家透露一下，就是其实我本身不是一个嗜酒的人啊，但是呢，你偶尔让我品尝一下，我没有问题。我有一次去找 Cindy 聊天，然后咔就给我拎了一个，你知道，它就跟咖啡一样，你就是咖啡打包，我说打包4杯，它可能会给你一个小袋啊，然后里面码好4个，然后 Cindy 拎上来一个，我忘了是4个还是6个了，也跟那咖啡装一样，但是它每一杯都很小杯，很萌，很可爱， 对， 颜色呢也是由浅到深， 对， 这个是啤酒的不同的口味。 对对对，这个主要是这个大家在图片里看到也是这种试饮杯，就是有的时候因为就是啤酒种类很多，你可能不知道选哪个，然后呢就可以先点一份这种啤酒的试饮杯尝尝，然后说哎，这个我喜欢这个，我喜欢那个，那你就可以点一杯就是大杯装的这样的。对对对， 原来是这样， 对， 是给大家一个选择。你说我单看酒单，像我这样不试酒的人，哪个适合我， 对， 不太清楚，给大家都尝一尝，最后选择一个 对 你很喜欢的。所以现在我们侧面能看到大概有四杯，其实它这一装是8杯是吗？ 四杯，对对对， 不是果茶，是啤酒，在我们的图3当中配的就是高姐要介绍这个小龙虾了。高姐的小龙虾有什么独特之处？ 麻辣小龙虾是深入人心的，因为大家一想起小龙虾呢就想到麻辣了。这个呢也是我们那边呢就是一定要做的。这个呢我们选的范爷那个辣酱做这小龙虾，就是 这个地方 Q 一下林一伦老师。 因为想做嘛，最好的小龙虾就选最好的酱、最好的工艺、最好的制作这个空间。然后紧接着呢就是我们自己的招牌了，一个是葱姜的，没想到葱姜和这个金汤的呢是最最受欢迎的。 金汤的是不是因为它不太辣？ 对， 哦， 这个葱姜的呢也是不辣的，因为大家的概念呢，那个小龙虾是辣的，然后呢，那个金就是葱姜呢是比较传统的，用葱和姜、葱油炸出来那葱油，然后呢去烹制这个小龙虾，用的呢无非就是冰糖、生抽、老抽，就是特别特别家常的、特接地气的这款。我没有想到这款呢是特受欢迎的，然后还有一个是金汤的，金汤的呢它呢是用龙虾的头，因为是小龙虾嘛，然后那个大龙虾嘛，这一互动我想是 小龙虾和大龙虾的互动。 对，这个大龙虾呢是用它那虾头吊汤，长时间吊那个汤，浓浓的是金汤，然后在这金汤的基础上呢，我们再加入紫苏、香茅、番茄、 所以呢它的味儿呢是很独特的。 嗯， 然后再把那个龙虾浸在那里边煮完了以后，它那个肉里边都浸满了这汤，相当的好吃。 啊，哎，你看这说这个汤汁儿的时候呀，我觉得就听起来就要咽口水了。哎，说到小龙虾，我们的这个就是微博上面有朋友说，好多人都说这小龙虾脏，所以自己从来不敢吃。在处理方面，高姐是不是有一些心得给我们？ 其实呢就是小龙虾生长的这个环境，因为我们企业它是集团采购，我们要追溯这供应商这个产品它源于哪儿，所以这个大家放心是有保证的，不是四处八方采集来的。其实这是最有保证的，它的它生长的环境，它的出处，这就是一个保证。 嗯， 所以这个大家不用担心，尽管吃。而且呢在我们那儿吃龙虾呢，我们吃自助餐，可以随意的吃。就是我看到一个 敞开吃 景色，真是当时给我惊着了。但是作为我们的餐饮从业人员，我们都欢迎客人来吃饭，尤其是自助餐，您吃的越多呢我们越高兴，在不浪费的基础上。 对， 我看到了一位女士带着一个孩子来吃，她光吃的那个龙虾的头和壳能堆满了一桌子，不夸张的说，大盘子吃了十六七盘的那个空壳堆成尖的，二十厘米的直径，二十厘米的那个大盘子。所以呢，我们欢迎，就是只要能吃嘛，自助餐嘛，我们都欢迎。 只要能吃啊，让你吃下啊。当然了，这个自助餐我们的原则虽然是扶着墙进，扶着墙出，但是还是要保证身体的不受伤害的情况下。哇、哦，太厉害了， 量力而行。嗯， 哎，你说我作为一个武汉人，我吃小龙虾我觉得吃不过这位女士。哎，小龙虾真的说起来也是算是从我们那儿啊，算是从湖北的省内的某一个城市，哎，慢慢被大家全国人民所喜爱和接受。但是说到小龙虾制作的方法，现在多数在北京的店当中我们吃到的还是以麻辣口， 对， 十三香， 对， 蒜香，这三种 对 最多啊。我本人也是比较爱这三种，但是那北方吃辣我觉得真的不是很利于身体的健康，因为这个干燥啊，吃了辣以后它这个湿气，你本来就没有那么多湿气要排， 对对 对。你吃那么多辣干嘛，所以就更容易，比南方会更容易上火。 所以我做了一款金汤的小龙虾，因为让它原汤嘛浸在这里边，海里的它都比较相对来说凉一些，这个海里的食材，所以呢让汤进去，尤其呢就是咱们为了就是说喜欢吃麻辣的这些客人们，让他们尽兴，同时呢我也给他们一些其他的口味，让他们觉得除了小龙虾吃麻辣的以外，还有这么多好吃的口味。 嗯， 同时呢就是说别那么去湿气，没那么多湿气， 没得可去啊。我们还是在满足口福的这个基础上更加健康。 对， 我想这个也是不辣的小龙虾在高姐的这个调教下 呈现 出的。哎，然后呢就这么受到大家的欢迎啊，这十六七盘二十厘米直径的这个盘子吃完，我觉得我在武汉都没有见过这么壮观的。果然是自助了一下。嗯， 是，就是金汤里边吧加了很多新鲜的那个香草，像、紫苏啊，像那个我们的香茅啊，然后姜啊，我们给拍碎了，新鲜的香草和这个龙虾一起煮。这就是回归自然健康的一个展示，一个体现也是。 哦，哎，那这个金汤的它的口感是偏 鲜 和咸 啊，鲜咸香 哦， 还有香草的味嘛，味道特别浓郁，还有番茄的微酸。 哦， 对，就是我吃的这款这个金汤的时候，我有点想到了就是东南亚的一点风情， 是， 对，因为东南亚 夏天的感觉， 对对对对，就能吃那个，然后就觉得啊，自己好像在泰国的河边，你知道吗？ 对对对，哎，那首歌怎么唱的来着？啊，什么什么印度尼西亚，什么什么什么九层塔，对，哦，这非常有这个，而且有朋友说这个第五张图片拍照的效果很好，因为配上了这个央视大楼。 对， 我跟你们说，这个高姐所在的这个餐厅， 这个我们有一个开放的区域，它是全落地玻璃窗，因为我也去过，就是可以，就是你拍照出来你也是这种效果，不用特别的举着一只小龙虾去到这个位置去拍，不用，你就坐在那个地方就餐，拍出来就是这个效果啊。这个还有这5719说刚听到节目说自助呢是吗？啊，你特别想知道是哪家，你是也特别能吃的哪个类型吗？稍后的进广告的时段，我来在微博上面回复你，包括名称啊、地址啊，尽情的去吧，高姐在那儿欢迎你啊，高姐。其实哎，作为这个行政副总厨，包括这么多年的从业的经验，在自助餐厅当中看到大家啊，这16、17盘的开吃，其实是对这一个菜品研发的很大的一个认可了。 是我们就是做餐饮的，尤其做厨房的厨师啊，特希望我们制作的这些产品呢，让大家欢迎。我记得我在89年90年的时候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那时候没有自助餐是零点嘛、嗯、我就会到那个餐厅那个角那儿看服务员往回撤餐盘，看客人剩多少，有时候看剩的多心里很不舒服、啊、然后看盘子光光的很开心，那时候还是一个小小的厨师、嗯、然后慢慢的呢就能从这个客人对食品的喜好，他吃的多少啊、嗯、然后就能判断出哪个食品是受欢迎的。因为我呢喜欢自助餐，为什么呢？我觉得呢自助餐呢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平台，你可以把你的想法呀，对食材的那些感悟啊，全都抛出去。就跟那个辛蒂说，他能在吃这款金汤小龙虾时，能联想到美好的时光在哪个地区什么样子。所以下一回我在研发好的产品的时候，第一时间就会想到 Cindy、啊、和您。 对，我也得说一下啊，虽然我还没有吃着这个金汤小龙虾，嗯，哎，我得想，我想想，我吃到的时候我能想起哪儿？为了让高姐下一次研发新品的时候还记得我。好，你看，这个是食客跟厨师之间的一个通过食物我们在交流，那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微博跟我们交流，看图啊、看一下这小龙虾，看着图就流口水。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可以看图。下半段我们要请高姐给我们说说自己在家能不能调制出来这些酱料。嗯，半点报时之后再见喽。 下面进入汾酒文化时间，1510说汾酒精简版系列之12，技艺装赠蒸馏接酒炼酒一人功底。汾酒创造的从装赠蒸馏接酒的蒸馏技术，在当今科技领先的时代仍然是以人为主导。当汾酒酒胚在地缸中发酵28天后取出来，加入辅料，开始进入下一个环节装赠。这是一个纯人为操作的环节，按照清香工艺要求，酒胚要一簸箕一簸箕均匀的一层一层的撒到蒸锅里面，全部人工操作，不能用机器代替。整个装赠过程贯彻执行松、轻、匀、薄、准、平6个要领。装赠后进入蒸馏接酒环节，汾酒接酒师傅抗花接酒的技术是指在蒸馏过程中，根据酒花大小及存留时间测出酒精含量而进行分级的方法，也叫分级接酒。汾酒接酒分3个阶段，分别为大青花、小青花和云花。接酒师傅按照花大小和花存留时间进行操作，要做到快和准，绝非一日之功，需要长年累月的经验积累，做到熟能生巧，心领神会。在蒸馏接酒这一环节，清香汾酒对蒸馏工艺的要求是蒸馏时火力不可过大，要缓，而且同时还要控制温度，这样既能最大限度地排出有害杂质，又能减少酒的损失和酒香的泄露，保证原酒的质量和产量。汾酒还有特有的掐头去尾接酒法，

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耍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钉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左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八七点六，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不论你是否忙碌地穿梭于北京的街道，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希望四季的微风中继续有你的陪伴。乐享生活，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到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更有听众专享福利，每周送不停。乐享生活，慢下来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生活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在周四的固定单元要跟新国贸饭店的行政副总厨高宁高姐，还有美食自媒体达人刘洋 Cindy 一起来聊一聊小龙虾这个话题。哎，你说为什么我们就能够带动起这个微博热搜呢？啊，这是怎么回事呢？也刚才我们在广告的时候还聊呢，我说我在刷大家的这个微博的留言，然后哎，转头一看到微博热搜有大 S 谈包虾的问题啊，这个包小龙虾，你们家是谁包呀？各位女同胞们，我们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啊，男士到底应不应该给女生包虾？我觉得这个话题得在微博打起来得打起来。但是这个确实也是我们本来很想讨论，然后今天诶这么凑巧就在我们幸福三重奏这样一个网络综艺节目当中成为了大家热议的一个热搜话题。今天呢大家也可以到我们的微博来讨论一下，我们也给大家放出了哎呀这个非常流口水的小龙虾的图片，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看图也可以跟我们讨论啦。还有呢，因为我们讲的特别热闹啊，又说这个吃石榴气盘儿啊，高姐刚才说了，这都算客气的是吗？ 是，还有堆成山的， 就直接在吧台啊，就是可以值得去拍抖音，值得我们厨师拍抖音的这个龙虾壳小山，哎呀，这个太神奇了。主要是因为第一，高姐研发的这两个葱姜口味儿。金汤口味的小龙虾特别特别的好吃，而且没有上火的这个压力，所以大家就敞开了吃啊。重点是啊，这个价格，哎，我跟你说，只有周一晚上供应啊，只有周一晚上供应。这个价格包括在哪儿可以吃到敞开吃，我都在微博上面留言给了我们刚才那位想知道的朋友，就是他的微博的号码是尾号是5719的这位朋友。 大家在我们的评论区可以看到我留言的那一条啊，我写了供应的时间、价格，重点是还不涨价。因为有朋友说这个未来海洋在江湖说，我有一个朋友是曾经的同事是个小龙虾控，能吃一次能吃12斤，说如果去是不是能吃回来。我跟你说，如果去高姐就站在门口不让他进去，太夸张了。这个这会亏本吗？扪心自问啊，会亏本吗？ 要说起来呢，我们去这个做餐饮的、尤其是开自助餐的，这是我们的规矩，不怕就能吃的朋友们，所以呢，我们热烈欢迎。 就怕浪费， 对，就怕浪费， 还是那个准则， 只要不浪费，您在 我们身体负荷得了， 对，尽兴的吃，只要是就说别到时候身体承受不了，在能承受的极限下，然后您在那边尽兴的用餐，所以我们会坚持这个每星期晚上一直坚持下去，到深秋。 深秋那就是供暖之前半个月吧，大概 是 就坚持啊，因为今天高姐说了，说确实每天这个小龙虾的在你们餐厅的供应量是要准备多少食材才够大家吃、啊？ 小龙虾要准备差不多200公斤。 一餐 ， 因为就只有周一的晚餐嘛。 对，就周一的晚餐， 400斤。你们啊，这一次吃12斤的是不是都排队去了？哦，400斤的食材，为了保证大家能够吃得尽兴。 对对， 不至于说哎，吃到中途说哎，我们食材不够了。 对对，这个呢，就是我们可能让大家能等会儿的呢，是因为这个不停的烹煮，但是绝对保证是100%的龙虾都在后边排队等待着烹煮，然后上台。 不，我不担心这个烹煮不过来，我是担心包不过来，你知道吗？就是你说因为太好吃，很多人是等不及这个包的过程着急，你知道吗？ 是是， 就恨不得能够包得快一点。不就是有那种网络热搜，就是包虾神器呀、什么包虾的神技呀、技术呀，就这个我跟你们说，去之前好不好，去找高姐吃小龙虾之前都得具备这样的技能。好，想要知道在哪儿可以品尝到，可以到我的微博上面来看图，在下方的留言区我给大家指了一条明路，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看到那满屏小龙虾就对了，就是今天的直播帖了。我们说说这个葱姜的小龙虾的做法，因为这个很家常，听起来 是是，这个大家呢保证有顾虑，说这个小龙虾脏，像外边呢就是家里边做呢，因为我们这边呢是有保障的，就是那个供应的点，我们那个采购部会去找，忙呢那个会去审核的。像在家里买呢，大家呢去一些就是品牌的那个市场啊买，有保障超市啊什么的，忙买回来呢，大家呢不要急着去做。给它泡在水里先养养它，让它吐吐泥啊什么的，然后呢那个因为虾嘛它都吃沙子嘛什么，完吐一吐养一养半个小时一个多小时，然后呢最后把那个洗干净了，拿牙刷啊拿刷子呀刷干净了以后，小心点别被夹着手，捏它后边，捏它身体的后边，不让它那熬碰到手指。然后呢就是最主要的就是什么呢，我建议大家就是洗干净了以后，刷干净了，冲干净了以后，控干净了水以后，给它就两个淘米篮，就是两个淘米篮一扣，底下呢垫一盘，打开上面淘米篮呢里边放一点白酒，就等于给这个小龙虾做一个白酒的淋浴，然后把这两个那个这个 感觉刚才刷虾是在按摩，按摩完了来个白酒淋浴 啊，然后那个两个这个淘米篮扣起来以后一摇它，底下呢那个酒不要流下去呢，底下垫一个盆，一起一摇它，摇它呢就等于均匀的这个酒给它消了个毒，这个、然后这样活的小龙虾呢它就势必干净一些，然后这时候做油，忙炸它。炸的时候呢，一定要小心，油锅里边的油不能太多，在锅的一半怎么 这么多油量就可以了，怕到时候溢出来烫着。这个炸过了的小龙虾就在那儿等待着了。我们现在说做汁儿，往锅里边呢放油，油稍微多一些不要紧，那个就是炒菜的量再多出两到三倍。我们煸葱和姜，小火煸，煸香香的。这个时候呢，放点干辣椒，几粒花椒。这个干辣椒呢，不是要借助它的味儿，它的那个辣味儿，实际上呢就是它那个辣香味儿，不见得多辣舌头刺激嘴唇，就是为了借那干辣椒那香味儿。然后煸炒，等那个辣椒呢，葱呢，到煸成那个葱皮儿了，姜也抽味蔫儿了，然后这时候呢，干辣椒呢也变成紫红色了。然后这时候我们把里边放糖，油里边放糖，煸炒这糖，糖呢慢慢的就看它呢从固体变成了液体，也是小火煸。好吃的这个食品呢，它都火不要太急。然后把这糖煸成液体以后，这时候我们往里边喷酒，喷酒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我们那些少量的喷一些酒，这时候呢锅呢，喷酒的时候一只手拿酒瓶，一只手拿锅，那锅呢离火了以后把酒倒进去以后酒瓶放下，这时候拿铲子就让那个锅里的酒和液体的糖还有油葱这个小花椒粒儿、小干辣椒充分的它融合在一起，然后成一体。在这种情况下，再把锅放回去喷那个酱油，生抽啊，然后呢老抽啊，加一点点汤，或者没有汤呢加一点点开水，然后这时候那汤就煮好了。然后这时候我们把炸过的小龙虾让他们就坠入到这个河里边，就坠入在汤里边，尽情的去沐浴去了。完这时候就要开大火了，大火调味儿，加一点点盐，然后这个就是大火收汁儿了。因为炸过的小龙虾呢，它比较紧，在这汤汁儿里边呢，然后充分的吸取了这个汤汁儿，然后最终在快出锅的时候，大火收汁儿，点一点醋。点一点醋，然后呢可以放一些鸡粉。通常我在家做饭是不用鸡粉和那个味精的这些。像我在单位做这款龙虾，就是葱姜小龙虾，也不放鸡粉，就是滴点醋，然后收汁，让食材它本身的香都充分的融合在一起，发挥出来，然后大火收汁，收到那汁裹着这个小龙虾，有点红红的亮亮的，然后那个葱呢都已然变成葱皮了。其实我觉得最好吃的是这个葱，因为它那葱已然干干的，浸足了佐料，还有龙虾的那个虾香，很好吃。 真的，有时候我们吃一些菜啊，最后就忍不住要把那个料给吃掉。 是 哦，觉得真的就是他做的炒的最久，烹制的最久，最入味儿，然后所有的精华感觉味道都被他吸取了。 是 啊，哎呀，高姐一边在说，我就一边在咽口水呀。这个虽然说我不是特别擅长厨艺啊，但是我相信我们听众当中有擅长厨艺的，听过了高姐的介绍之后，自己动手来一盘啊，给家人来一盘这个葱姜口的小龙虾啊，然后呢也可以让家人尝尝。你说你看，小龙虾不只可以吃麻辣的，哎，这个也很好吃，而且不像麻辣那么容易上火。这个小龙虾因为本身它就有点发了嘛，所以这个就大家少吃点辣的好不好。哎，想要继续的跟我们聊天啊，说啊，你们说这么热闹，这么好吃，小龙虾在哪吃啊？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帖下方的评论区，我有给大家解答这个答案，在哪儿可以吃着啊。世界杯说，记得小时候放暑假啊，妈妈经常在附近的菜市场买了小龙虾，回家就摘洗，他说我就用小牙刷洗得很认真呐、 讲究。 对，小牙刷我都能想着你搬个小板凳在妈妈旁边拿小牙刷这个洗的时候，说妈妈炒的香辣虾球真的是我们童年美好的回忆。香辣虾球，我回忆一下我妈妈有没有给我炒过。对，但这个味道你看每一个人 都会有自己童年的记忆啊，刷这个小虾球的记忆，然后妈妈的这个味道，所以针对这个不同年龄段的记忆，哎，高姐还有一个创新，今天赶紧在节目里边跟大家说说。 这小龙虾，不光能包饺子，来我说说，再说说那金汤的。金汤的呢就麻烦一些，我们可以用虾皮呀、用那个虾头啊，像我那儿就用龙虾的头去吊虾汤，吊了虾汤以后呢，用虾汤在虾汤里面呢加上紫苏啊，然后加上香茅啊，在加香茅的时候呢，香茅呢扒两层皮，然后呢把那底儿给切了，然后用刀给它拍了，就跟拍黄瓜似的给拍了，让它成一丝一丝的，这样呢它那个能够容易挥发，它然后那个香气能够容易挥发，像这样的，然后我们再拍点姜进去，然后拍点香茅进去，加上紫苏，然后加上西红柿番茄，然后呢这个一起和那个调好的虾汤调好了味儿，然后呢煮完了也是把龙虾炸好了以后就在汤里边浸着，大家呢可以吃龙虾，然后呢喝那个虾汤。 哦，那个汤是可以喝的 啊，前提是这个小龙虾呢一定要刷洗干净，拿白酒给它再沐浴一下， 不然喝一口沙子。 是是， 哎，这个。金汤的呢我们没有详细跟大家说，确实是不太容易做。 是 这个葱姜的刚才说的很细致，大家回听的时候可以把这个方子呀包括这个这个步骤啊都记下来，就很容易做了。刚才我想说的是，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国贸现在就是是多少年来着，就是 34 熬、你看在高姐刚才说您是89年。 89年开始工作的。 也快明年就30年。 是因为再加上之前嘛，正好今年应该是30年，因为我们那个单位是89年开业的，在之前也是也在工作。 所以就你看，再回顾这30年的工作的历程，你想给60、50、70、80、90后都找到属于他们的美食。 是，就是我从业这么多年哈、从八十年代那时候呢，就是我因为是做西餐嘛，那时候比较做那法餐啊，做这些大餐，尤其又是那时候自助餐特别流行，所以在那个年代80年代的记忆呢最深刻的要说是就是面包机和烤的整鱼。那时候在那个年代我研发的烤整鱼和烤面包机是西式的这个比较代表的，在80年代那时候，中式呢是奶油炸糕，这是儿时我的记忆。然后我们呢，九十年代又有又有新的一些那个创新菜，在那个年代里，像那个那时候风靡大街上风靡的呢，就是什么京东肉饼啊，我们那时候呢就是东南亚菜了。耍东南亚菜了、一些咖喱啊炖煮的。等到是00年呢，就是我们的糖饼又翻出来了，就是传统的糖饼一下在这个北京市就成了最显眼的，大家都开始都是吃糖饼了。就是西餐这边呢，这个我们这边呢也是在不断的这进步。最近呢从8月24号到9月底，我们呢会回顾一下从80年代、90年代，然后00年这个时代，然后到现代一些我们经典的传统经典的和时尚的会同时展示在我们这个餐厅里，就跟年轮一样在转。在转、 就说在80年代大家就很特别流行吃什么， 对对对， 然后特别传统的美食还保留的有哪些， 是 啊，然后转到90年代我们又吃什么，好有意思啊。 是、我们现在8月底这个月底我们要推出来，8月24号到26号呢，就是推出来的呢是让大家在这3天里能够看到一个就是综合的，像面包机，一个大的面包，然后厨师，这是西餐的，然后给切开了里边呢，就是香草腌制的鸡肉， 然后可以呢吃着那面包，然后 这个算是哪一个年代的？ 八十年代 潮，特别潮的。 潮对，八十年代特潮的。还有呢，那鱼一片三文鱼，挪威的三文鱼。 嗯， 我们会在它的这片鱼上面画上花刀，不要给它切断，不要伤到它的皮，然后呢让皮拖着呢，这里边的这个画成菱形，就是方的形状，打开以后就跟小刺猬似的，就平铺着在这个每一个缝隙，一个那个缝隙上面我们插上虾带子海虹， 嗯， 然后再给它整体腌制了以后，去整片的鱼去烤，烤完了以后放在照灯下，然后厨师给客人切，按 这不就是一个海鲜聚会吗？ 是， 一盘海鲜聚会 是。然后这时候我的厨师长在问我说，因为我们这两天在设计菜单嘛，年轮的这个菜单，然后那个我的厨师长问我，那这时候我们还要做小龙虾吗？我说一定要。每礼拜一晚上 坚持 所以不用担心小龙虾是有的， 对，不 会有的，一定会有的。 说哎，就听完了，你们去做年轮了，不管我的小龙虾了是吧？啊，把我的这个馋虫给勾起来了，又金汤用葱姜的啊，用一个人甭管吃12斤，还是你们一晚上背400斤的啊，是不是怕我们把你们吃亏了？不坚持了？不是，高姐说了，坚持啊，这个。年轮的美食依然会在啊，小龙虾也依然会在等着你们，但只有周一才会有啊。嗯，啊，这个年轮的美食听起来就，我觉得就是在，比方说在80年代，可能在北京生活过的人们啊，就会一走进这样的美食，看到面包机，就会想到那个时候，哇，攒钱去吃一顿 是 大餐的那种心情又不一样。 是，在现在呢，我推出来的像奶油炸糕啊、京东肉饼啊、门钉啊，这个一个时代的怎么过来的，然后把这些呢经典给它组合起来。但是现在要推的呢，就现在时代呢，就是我们小时候家家都吃的虎皮胡塌子。一说起来呀，老北京人都知道这胡塌子，然后我们要展示出来，就是化了妆的胡塌子。 化了妆。就美颜过了的是吗？哎，你看这个美食也是随着我们时间的这个推移， 嗯 啊，他们有了一些科技感在里面，弄美颜了，嗯，就哎，总之了，会有一些新的变化。但是呢，在高姐的手里，她又会保留我们小时候的一些味道。 是， 嗯，因为现在毕竟我们就是生活好了嘛，我们可以接触到的食材啊，佐料会更多， 丰富了， 哎，就不会那么单一的一个味道。但是我们还是保证会让大家吃到小时候的味道， 是， 然后还有一些创新在里面。 对，这个虎皮胡塌子会拉着煎饼的手，然后一起上阵， 就是 好有画面感， 拉着你的手不放开啊，就是，然后就是，哎，这个周杰伦的歌是怎么唱着来着？大家唱着这首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接近尾声了，特别有意思。每一次跟高姐聊天啊，都特别高兴啊，不管是这个龙虾。进了一些白酒浴、啊、还是我们的胡塌子要拉着我们煎饼的手走向美好的生活，走向新生活啊！总之了，大家想要知道说怎么样可以吃到高姐的菜，都可以在微博上面来搜索我们啊。有提问的我们下了节目再回答大家，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啦。今天就是这样啦，谢谢高姐，谢谢 Cindy。 稍后播出的是好歌会说话，明天上午的10点再见喽。 近日，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旺季市场需求，导致普五的产能供不应求。那么市场行情究竟如何呢？今天节目中，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喜酒一级佳酿营销副总监胡总来具体了解一下。胡总您好。 嗯，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胡总啊，最近呢，我们是看到了五粮液消费淡季暂缓接单，这您是怎么看的呀？ 从最新的报告数据来看啊，那么五粮液呢，去年实现营业收入呢是301.87亿元啊，同比增长了22.99%。那么今年一季度的营业收入是138.98亿元啊，净利润约